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90周年之际，话剧《血脉》演出17号在平壤的国立话剧院举行，由金永仁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由党委员长、党武装力量机关、内阁、群众团体、各省中央机关、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六军官兵、平壤市的工厂企业的工作人员和有功者观看了演出。话剧从生动的艺术画幅展现出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继承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思想和意志，在这块疆土上建设天下第一强国，祥云水泥联合企业工人群众遵循他那崇高意志，在誓死贯彻朝鲜劳动党所提出的水泥增产任务的斗争中发挥顽强精神。